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我是 Chloe。喧嚣的闹市中，人们为了求得一方宁静和身心和谐，孜孜不倦地尝试着各种方法，瑜伽、冥想、茶道、花艺、琴棋书画，以及我们之前节目中提到过的琴床和四海漂浮等等。可是喜马拉雅山区的人们则拥有一种古老而神秘的疗愈方式，他们敲击一种金属及天然矿石手工凿击而成的碗，来舒缓压力，放松身心。这种碗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Singing Bowl 颂钵，听起来挺有趣的，不是吗？那么今天月生活 FM Lifestyle 就请大家走进颂钵疗愈的神秘世界，静静地感受声音带来的美妙体验。北京内务部街一个私密的四合院里，一场颂钵疗愈体验即将开始，工作人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木地板上摆放着草编蒲团，前方小舞台的地毯上则放着几圈大大小小的颂钵，周围烛光摇曳，环境安静舒适，略带一丝神秘色彩。中国90后独立音乐家徐畅是今天的声音疗愈师，他穿着一身藏红色的宽衣宽裤，留着帅气而利落的短发，神情淡定自若。然而他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 90后一般就是生活还比较喜欢热闹什么的，为什么几年前您就需要去寻找内心的那种平和呢？ 因为我以前是那个音乐学院毕业的，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学习流行演唱的专业，不到20岁的时候开始发现自己不知道在追求什么，然后就是有很多困惑人生，然后也没有经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我就想去自杀，想去结束生命，就有很多负面和消极的想法，然后所以我就一直在寻找一些方式，比如说让自己放松，比如说让自己慢慢就是在我们这个年龄段吧，去了解大概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就在那个时候我差一点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然后一个老师他给我打电话，然后就是正好在我差一点结束生命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被关爱吧，觉得自己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如果我的好或者坏，我的生死这些东西肯定会影响到别人，然后我决定去看望他。然后见了他以后，我又在藏区生活了好长时间，然后我就从来没有去过尼泊尔，然后我就从那边去了尼泊尔。这时候已经放松很多了，但是我有一天在长途旅行以后觉得很疲劳，然后我就去到处找按摩的地方，我觉得身体很累。街上有人给我一张传单，声音按摩 sound massage， 但是我当时看到了，我只认识那个 massage 马杀鸡，我只认识按摩，然后我觉得好吧，那我就去按个摩吧。但是我去了以后我发现这个按摩中心很奇怪， 没有那个按摩床是吗？ 有按摩床，但是我觉得就是哪儿怪怪的，而且我突然发现这个第一个单词 sound 好像是声音，我觉得很奇怪，我说声音怎么可能会按摩， 对 呀，太奇怪了，我要走。然后人家就劝我不让我走，我也听不懂他说什么。后来我想，我觉得来了麻烦人家半天了， 那一份还是等一等吧。 嗯， 结果我就尝试了一下，然后进了小黑屋里面，发现他们在放很舒缓的音乐，然后开始有一个很奇怪的，我就是觉得很熟悉，但是我又从来没有听过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然后他就一直在屋里慢慢的响起，然后 是个什么声音呢？ 围绕着我。我觉得像是唱歌的声音， 人声吗？ 又不像是人声， 嗯， 然后又像是宇宙里面或者大自然里面的某一种声音，感觉它在我身边，但是好像离我很遥远。它会让我觉得身体在跟着震颤， 哦， 但不是那种我们去夜店里那种咚咚咚那种震颤， 嗯， 就是很舒缓的一种震颤。 嗯， 然后我刚开始很焦虑啊，我在异国他乡，我怕别人偷我的东西，小黑屋嘛， 对， 我怕碰到什么坏事儿。但是很快我就觉得特别的放松，身体觉得很舒缓，通过这种震动，然后精神也觉得慢慢的放松下来，从警惕和焦虑，然后慢慢我就睡着了。 徐畅不知道这场体验是什么时候结束的，之后打开灯，他第一次认识了这种叫做颂钵的东西。喜马拉雅颂钵又称西藏颂钵、佛音钵，它用金银铜铁锡铅汞七种金属，以喜马拉雅山区的陨石烧熔提炼，手工凿击而成，表面有细微凹凸不平的锻造痕迹。它们看起来和普通的碗别无二致，然而当你敲击的时候，听到的却不是当的一声脆响，而是一种深沉而饱满、和谐而悠远的声音，仿佛鼓刹钟声，又仿佛山谷回响，久久萦绕耳旁，不会散去。 我们能试试吗？那边， 然后像我们现在面前可以看到我的舞台上， 嗯， 有很多颂钵， 颂钵，嗯， 以70%多的铜为主，然后金银铜铁锡铅汞七种金属。在喜马拉雅地区，这七种金属代表的是人的七种能量，生命最重要的七种能量，然后又代表的是行星，七大行星，就是它相当于一个调音器，然后相当于一个平衡的工具，平衡人与大自然与宇宙的这样的一种平衡， 嗯， 所以它在之间的一个作用，一个桥梁，平衡我们的一个桥梁，所以用这样的七种金属特定的比例，像一个这样的钵，不管大或小，它要敲凿很久，从头到尾要5-6个工人不停地敲凿。 哦， 像这几只大的大概是30公分、30多公分、20多公分这样的大小。 哦， 像这种小的可能10公分、10几公分这样的大小。 嗯， 然后呢，我们越大的波声音越低沉越空灵，然后越小的波声音越高亢越清脆，你可以听一下。 它这个 vibration 就是那个震动会响很久， 嗯，因为反复敲凿的痕迹，我想象，因为我也不是物理学家、科学家，我想象这个乐器，因为它是手工锻造出来，如果我们用放大镜放大很多倍的话，我们应该会看到，我觉得声音的震动在里面，这些不规则的敲凿里面不断的反射， 就它那个波形不断的被反射反射， 所以它一定会很长，我觉得。 嗯嗯。 Singing bowl， 所以它像是一个会唱歌的碗。一般的碗我们不会唱，不会发出声音， 对， 而这种 singing 就是这种歌唱的感觉，又像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唱诗班的那种感觉， 对， 我们可以理解为寺庙里面，僧人喇嘛在念诵经文，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很庄严。敲击出来的声音。传统的方式呢，我们是左手托着钵，然后右手用这个木锤、木杵，木杵上为了声音的柔和，所以我们会包上羊皮、牛皮这样的皮子、皮革，去减少它跟木头摩擦的那种噪音，所以我们摩擦，这才是最传统的声音。 这是你第一次听到那个声音吗？宇宙的声音一样。 对。然后我还听到人在我身边走动，但是轻轻的，然后有哼鸣的声音。 小的，特别小的，这个声音就很高亢了，是吗？ 我们说越大的声音越低，越小的声音越高，所以我们可以听一下小的。然后像我们用木杵摩擦的时候，它发出的是这样的声音。 颂钵最早出现在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些部落里，后来由于其声音十分庄严，在中国的西藏、尼泊尔和印度等庙宇和寺庙中常常被当作法器来使用。时至今日，颂钵的运用范围更是传到了世界各地，欧美的很多疗愈师或瑜伽师都懂得用颂钵来完成相关的按摩和放松等声音疗愈方案。其实声音自古以来就是一种疗法，在古希腊文化中，人们常用长笛的声音来减轻痛风。在基督教圣经里，大卫弹奏竖琴来帮助扫罗王排解忧伤。几千年以来，人们常常用声音的各种方式来协调身体、心理和精神。那么颂钵的声音是如何产生疗效的呢？ 中国的古代的时候，我们的文字医药的药和音乐的乐，快乐的乐，那个乐字，和药之间只有一个草字头的区别。 对， 所以物理性的疾病我们用药去治愈，但是音乐在古代的时候，古人很多地区都会把它也定位成一种药，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更愿意把它说成是一种心灵良药。 好像实际上它在物理上也会产生一些就是共振什么的，会让你的身体就像你说的，你感觉好像在震动，就是那种非常轻微的那种震动。 对， 好像我看有一些研究说还会让你的脑电波发生一些改变。 对，因为有一些很多颂钵它很接近我们平静情绪，平静宁静的这样的频率，因为它发出的你听到的声音我们觉得很安静，但是它还同时会发出一些低频率的一些声音，我们人耳是听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说它跟我们的睡眠的频段，然后跟我们宁静的一些频段是相似的。因为颂钵它是一个纯净的声音，纯净的声音它必然是纯净的震动，纯净的震动必然是纯净的能量，所以我们身体内失衡的能量震动，我们通过颂钵这种声音，这个 给它调整过来， 调整。对， 有科学研究认为，人体通常有一定的振动频率，有规律的声波振动作为一种物理能量，能够引起人体组织细胞发生和谐共振，从而直接影响人的脑电波、心率、呼吸节奏等等，让身体恢复到和谐的状态。也有科学家认为，优美悦耳的声音促使人体分泌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活性物质，同时提高大脑皮层的兴奋性，改善人们的情绪。我们不去深究颂钵的声音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对我们的身心产生作用，但是它带来的愉悦感受的确是可以体会到的。金属的成分比例、壁的厚度以及尺寸等决定了每一个颂钵独特的和音。 徐畅结合自己的音乐造诣，选择不同的颂钵加入其他音乐元素进行编曲，并且亲力亲为完成录音和后期制作，推出了颂钵音乐专辑文喜。 每一个颂钵它有它的声音，它有它的音高，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说它有它的音高，然后所以在我们做声音疗愈，就是用颂钵做音乐治疗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我去会编配一些好听的和谐的声音在一起，但是不仅是和谐的声音，这些还有一些古老的这种传统，就是声音搭配的传统，所以我们会遵循好听和传统结合在一起，然后音乐会的时候，还有我们对一个人或者是多个人做这种声音疗愈的时候，声音治疗的时候， 就它的强弱会不一样是吧？ 它的强弱高低 都会不一样 ，搭配在一起， 嗯， 把它从声音变成音乐。但是在音乐的时候，我们本着这样的原则，我们还要让人听起来觉得很好听，不单调不无聊的话，那我们就要可能会去考虑到一些音乐或者是动听的一些因素吧，所以我的音乐会去那样编排。 徐畅说，和很多文化一样，颂钵文化在喜马拉雅山区由于是家族世代相传或者是师徒手口相传，随着传承人的减少，这项技艺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为了保护和传承颂钵文化，数年来徐畅一次又一次地打起背包，翻山越岭走进喜马拉雅山区腹地，在偏远的山村寻找那些优秀的工匠和音乐大师。 去找到这样的老师其实也还挺不容易的， 非常难。对，我们到处会去了解去找，又去采风，又去各处去找老师找大师，找到他们的消息，然后发现他们根本不在市场上。 就真正的 他们并不是做商业的， 就跟咱这儿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很多也是， 没错，他可能在某一个村子里每天在家里做一些什么，他并不是就是办了一个学前班，可能并不是那样。 对，是不是好多年纪应该都挺大的了？ 是的， 像现在做这种颂钵的手工艺人也特别难找了吧？ 是的， 因为你说有那个精细的比例啊，包括它的形状啊什么的，那真的是需要传承一下，我觉得。 对，它有很多角度，从它的音乐角度我们要传承，从它的手工艺角度我们要传承，然后从这种疗法的角度我们需要传承。 那你跟他们交流都不懂相互的语言，怎么能交流呢？ 我觉得声音是最好的语言。 那倒也是。 徐畅的颂钵声音艺术中心开了有2年时间，期间他通过各种形式来传播这种来自喜马拉雅山区多民族融合的文化。 不仅是听了一次音乐会的人，还是说接受过很多次这种颂钵音疗的人，还是在学习颂钵音疗的人，我觉得大家都在有变化，都在有好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说我们一次或者是多少次这样的疗法，还是音乐会，还是什么能给别人带来什么疾病的治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你感受去习惯这种颂钵这种生活方式，或者是来聆听颂钵，我觉得在当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好的科技，有很好的医疗去治愈人身心的一些疾病。 对， 但是我们可能很难去买到宁静，我们不说永久的宁静，就哪怕是在聆听的过程中当下的宁静，甚至一小时或者半小时或者一分钟一秒钟，这个宁静都是非常难得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颂钵的一个作用吧。我并不是说吹夸它会治好人的什么什么疾病，但我觉得最可贵的是当下的宁静。 将来的那个计划里头你是有什么样的打算？ 我会有更多的活动，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吧，我会有颂钵疗法的活动，体验这种疗法的活动，我会有教学，然后我会有音乐会，然后我可能还有一些艺术展，可能还有一些行为表达的艺术，或者是跟一些其他艺术家有一些跨界的合作，我会用很多种方式 然后我们也会去，我们现在这几年一直也在到处的记录拍摄纪录片，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纪录片可以记录下来我和宋波之间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也让这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 在我们的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屋子里的人越来越多，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兴奋地期待着一场从未感受过的来自喜马拉雅山区的宋波音乐疗法。 第一次听到是一个什么感受呢？ 很空灵，很宁静，然后很让自己可以跟灵魂在一起吧。 就真的能感受内心很平静， 对对对对。 但是真正完整的体验一次， 那我没有过， 还没有过。 对 ，OK， 好，谢谢。 I know about sound therapy, but not specifically about the sound therapy. But I'm sure it is a therapy because it's used since so many centuries. And at that time, people oral time at that time, everything which was having to do with sound and.The music was a therapy, so I'm sure it is a therapy.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is Bose sound therapy? I've heard about it, but I've never attended. Okay. So it's my first time experiencing it. What have you heard about it? Well, she was at kind of a farmer's market in front of my office, so during lunch a few months ago, I met her.And she had her balls with her and kind of let me experience what the vibration did. And we stayed in touch and now finally I can attend her session. So when you first heard the vibration of the sound of the Bose, how did you feel? Do you like it? Yeah, I loved it. Yeah, it was very nice, very gorgeous. Thank you very much. We hope you have a wonderful experience tonight. Thank you. 由于活动的私密性，我们没做更久的停留。在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通过徐畅音乐专辑《闻喜》中的一首《水声净空》来感受宋波带来的声音疗愈吧。